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一天天失去勇气，偏偏难了难忘记。单单为你心有独钟，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浓得发痛在心中，痛却是感动，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真正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有你世界变不同，笑我太傻太懵懂，我爱得太重。 这个也是全国现在唯一一个、这个海上图书馆是供业主免费开放的。 对，而且的话很多听众呢对于这个近海栈桥可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近海栈桥可以 先头客栈 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Hello， 这里是今天的闲头客栈。各位好，我是你们最最最想念的风四娘。 我是赛貂蝉。 哎呦，今天怎么了？ 你貂蝉声音变了是不是？ 啊，那你咋的了？ 感冒了。 为啥感冒了呀？ 哎呀，传说嘛，哎，不是传说，就有一句话是在冬天要风度，不要温度。然后就感冒了。 哎呦，你也知道哈，掌柜，要不给貂放一病假呗？今天， 批了 ，但是 那也少说几句。 但是貂敬业呀，是吧？客栈不能少了我呀。 对呀， 少了我谁谋福利呀？ 你是怕扣工资吧？ 才不是呢！ 哎呦喂，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大上啊！好了，那今天在咱们先头客栈的现场请到的，哎呦，咳咳了不地哈，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和雕的师傅，欢迎我们的葛子师傅，欢迎、 大家好， 哎，感谢。那么今天呢，葛子师傅哎，继续做客咱们的先头客栈哈、也是来给大家送福利啦。送的是什么福利呢？一开篇我们就，是吧，师傅？你说一般其他的这个嘉宾，我们还客套，你说你来，基本上跟大掌柜自残一样的道理了，也算是自残哈、 对，没错。 来吧，自己说吧。 给咱们这个幸运听众五次免费惊喜吧。 继续五次免费惊喜。 对， 惊喜啊！ 哇， 普通的喜车， 对，汽车惊喜。 对，不是普通的喜车哈，是惊喜。你看这过年的时候，昨天是吧，大掌柜，咱们还说着说这个出去自驾游的时候， 对， 你这个路上你看着人家的吃啃面包，喝这个凉的牛奶啊什么的，火腿肠、饼干， 然后 咱们能吃火锅， 对， 是吧？那你看自驾回来了之后呢，哎，我们这个车呀脏兮兮的，没关系。送葛子师傅那儿五次惊喜，惊喜洗车还不是普洗呢哈，哎，我师傅也是下血本了。那么咱们这个来，葛子师傅还是得自报家门一下哈，怕这个咱们有新听众，不认识的咋办啊？ 大家好，我这是咱们北京正民汽车人库车工厂俱乐部，位置在良乡安庄。 其实葛子应该把那个更大的那个头衔说一下， 更大的头衔， 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版主。 哎，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版主哈，葛子，你看这个印记，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哈，老朋友了，张口就说洗洗睡，你洗洗睡吧啊， 洗洗睡吧， 这会儿睡得有点太早了，洗完车再睡啊。好，那今天这个你看这貂。嗓子不适，这半天只能在那干瞪着眼看我们。 我怕我这个， 哎呀，坚持不住的流鼻涕呀、啊。 所以说，为了防止貂， 嗯， 这个睡着了， 心疼心疼我吧。 哎，也为了防止这个貂在旁边坐着干瞪眼，太无奈，来貂给我们说一公布一下咱们听众的互动方式呗。 关注仙都客栈呀， 哪个字儿啊？ 仙，神仙的仙， 嗯， 偷着玩的偷， 偷着洗车的偷， 对，没错，客栈就是客栈，仙偷客栈， 哎、 对， 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门口洗车，瞅瞅我们这客栈多厉害呀、啊，麻麻都能干哈、啊。好，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您可以这个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问题的答案，咱们出个简单的好不好，大掌柜？ 其实说不上问题了，我觉得今天咱不用出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是让听众跟咱们互动一下吧。 啊， 因为你那个节前呢、嗯，很多人都在那个长途旅行， 嗯， 回老家呢，有出去那个自驾游的，是这么一状况。然后呢，咱们在这个自驾游或者是回家的过程中，可能都遇到了 N 多 N 多的状况， 对对对， 包括我出去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事故。有自身引发的事故，也有那个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碰撞的事故， 嗯， 所以在自驾游过程中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话题呢，就是那个让听众们跟咱们互动一下，在这个春节期间，或者咱们在自驾游或者出去探亲访友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这个开心的事儿，或者是尴尬的事儿、 嗯， 或者说一些 糟心的事儿，都可以说说呀。 对， 哎，这个我还想说呢。这个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看到越野一族的这个发了一个帖子，说是一个开着是开个什么，算是拖车还不算房车，是个小 SUV， 城市 SUV， 后面拖着一房子，带着媳妇儿从东北一个劲儿一路跑到了海南。哎呦，那期间。怎么说呢，美景也是看过了，但是还真的是受了不少折腾， 是吧？ 看着还挺有意思、嗯、所以说这个春节期间，如果说您哎也出去玩过了跟自驾相关的任何好玩的事情啊，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或者说关于自驾当中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或者说越野哈、啊、咱们今天有专业的人坐在这儿，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哎，每一个广告口回来之后呢、 嗯、 我们都会抽取一名互动的听众、 嗯、 也算是第一个吧哈，然后只要我读了您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证明汽车工厂给您的5次免费惊喜喽。 对，没错， 对对对对、 啊、 好，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嗯、这个时间赶紧留给听众们来进行互动哈。 对、啊、 我们的公众账号是仙偷客栈、 嗯、 意思就是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门口洗车。好了，您就 可以抓紧时间了， 接小段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同顺德海鲜火锅营业到4点，现在活动吃一桌送一锅羊蝎子，海鲜蒸烤涮肉，要啥要啥。地址：良乡宜春里华冠超市2层，电话010-5274-0144。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 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OK， 这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继续直播的仙头客栈，我是最美丽的风信娘。哎，雕今天感冒了，都不说话了啊，我替雕说哈，雕是最雕最难缠的赛貂蝉。好了，接下来大掌柜来和我们听众打招呼。 我是最帅的大掌柜。 还有我们那个葛子师傅来。 最酷的褶子， 哎，大家好， 哎，好，大家好，那么继续来接这个，继续我们今天的正题哈， 这半天我想说句话，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你看什么呢？ 我不是心疼你感冒了？ 对， 你起码让我介绍，让我是谁呀？ 你是又刁又难缠的赛貂蝉吗？ 我不是那个挺漂亮的是吧？今天穿了个红衣服， 老喜庆了，跟火烈鸟似的。 哎，不敢跟你说话了，你等我好了的啊。 好嘞，来雕，那个休息一下啊，你看咱们听众都心疼你了。然后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也和我们听众说了，今天哎也是咱们的这个葛子师傅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哈。葛子呢有双重身份，第一重呢就是越野一族北京大队房山分队的版主，哎，特会玩什么呢？玩越野，玩车，行家， 穿越，对， 哎，对，同时呢也是这个良乡的正民汽车修理厂的老板， 对， 所以今天呢，葛子是也是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老板的身份来补贴了自己版主的身份哈，自掏腰包给我们听众来送福利，送的是几个这个五次惊喜的名额，每个人可以获得五次哈免费的惊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公布我们第一个获奖的听众啦。你看这个听众哈，名字叫做圈圈，圈圈说哈，说这个开车把心梗的老爸从武汉拉回到北京，问算不算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自驾游呢？ 那当然是惊心， 这个可以算 太惊心动魄。 是我们也是， 我觉得他可能在路上的安全可能能放在第二位，因为从武汉开回来大概1000多公里吧，就咱们要，如果我们开车的话，可能在， 开得快一点， 开快点，应该在11个小时， 11个小时吧， 是吧？ 大概这样。 你看这个圈圈， 他心情在那摆着，因为他拉着老爸，他心梗， 肯定是， 对， 肯定是。你看圈圈说了哈，说这个在武汉老家的时候，老爸突然之间就突发了心梗，送到了武汉的协和。大夫说过了最好的干预期了，只能说是冒险开车连夜的把老爸给拉到了北京。哎，说这个老爷子现在呢已经是支了4个支架，目前状况非常的稳定。哎，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替我们节目组的所有的员工哈，给老爷子送上最真诚最真诚的祝福，对，早日康复，也祝老爷子的这个身体哈能够越来越硬朗， 对，长命百岁， 对，是。好，那接下来这个圈圈是吧，葛子怎么样？我们就送这一位听众吧， 没问题， 吧， 没问题。 好，恭喜你，恭喜你可以获得由正民汽车人酷车工厂俱乐部给您提供的五次免费惊喜， 对，没错，好，恭喜 免费惊喜哈！这个中奖的方式呢，一会儿我会私信给你咱们汽车人工厂俱乐部的电话哈，您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聊自驾的那件事儿，很多可能自驾经验不是特别丰富的朋友，在碰到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经常会觉得手足无措。哎，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师傅？是吧？今天给我们解答一下。 没问题，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吧。 对，是。是这样，您看，您先给我们先说说哈。你说这个自驾呀，一般这个过年过节，大家都知道这个都爱跑高速，因为高速免费嘛，对吧？哎，你看，如果说这个在高速上，哎，一旦前方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急踩刹车打方向盘吗？ 第一反应应该是基本都是这样吧， 基本上都是哈，急踩刹车同时打方向盘。 但是我的个人驾驶习惯就是我在踩刹车打方向盘的同时 得看一眼 后视镜，同时我看后视镜， 对，看后视镜后边有没有， 因为你可能控制你自己驾驶的车辆不追到前面的车，但是后边的车你是无法控制的， 对对对， 所以第一时间看后视镜，给大家给后边的车打开那个转向标志， 没错没错， 打开转向灯。 经常性的在高速上，我看我忘记了是哪一条高速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朋友圈里面这个群里面都传火了， 哈尔滨到绥化吧， 对， 好像是100多辆车， 108 我记得应该是， 对对对， 连续追尾，我的天哪， 其实 那个视频真的太惊心动魄了。 对对，就年前的事嘛。 对， 嗯， 二十七八吧，好像是， 好像 是28、29。 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下雪啊，下雪了之后，然后车速也快。 嗯， 哎，前面有事故之后，你后边车根本就站不住，因为在雪面或冰面啊，这车的惯性它就特别大。 对，就是很多司机他可能忽略，就是说我这个车在日常驾驶过程中，我踩刹车，它能从比如说我从100公里的时速，然后到零停下来，这个路程，你比如说我80米够了。 嗯 嗯。 哎，一般情况下，我记得当时也看过一个栏目介绍啊，它是以那个公里和这个距离安全距离是相等的。比如说你跑100迈车的时候，你去前车保证100公，就是100米的距离，基本上是一个安全距离。但是如果你是雨雪路面， 你在雨雪路面，它会打滑呀， 它 会 打 滑， 而且 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急踩刹车的同时，一旦再猛一打方向的话，车子会直接转出去， 会转圈， 对， 会吧，会吧， 侧滑。 对， 这样就反打方向。 嗯， 哎，别踩急刹车，然后慢慢的点刹， 嗯， 然后反打方向，然后这车慢慢就停下来了。 嗯嗯嗯。 对， 当然了，我们能够慢慢停下来的前提是后面没有车再来追尾了。 对， 一旦说后面的车这个车速也快的话，那直接就连环事故。对对 对， 连环事故 就是 这样发生。 所以说提醒听众朋友们啊，如果说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如果遇到前方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那个一定要是这个提前减速， 然后并线的时候， 并线 打转向灯， 然后注意后视镜，你后边的有没有后边更大车， 对， 尤其是大货车，一定要注意，想方去避让开的，或者说，我觉得真的紧急情况下，宁可选择往隔离带上撞。也不让大货车把你撞了， 没错。 哎，这个是真事儿。 对， 就像前一段时间这个那个大货车直接侧翻压扁了出租车的那个视频一样， 是 唯一一个正常行驶， 对，唯一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出租车直接压扁了。哎呦，我相信这个关注过这些 新闻的 朋友，我现在一提起来，你可能还会觉得触目惊心。 对， 所以这个时候也真的是，我觉得大掌柜这句话说的真的太 对 了。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脑子快速的理智判断一下， 需要快速的去反映这个状况。 对， 另外，雨雪路况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行驶，不要按正常那种。这种驾驶经验，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其实真的不是这种概念。 对， 好的。那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先头客栈哈。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这个，一旦在高速上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紧急处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自驾游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我们的应该注意的事项哈。在这里呢，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跟我们互动，甭管你是提问呢，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些小趣事儿哈，都有机会可以获得由葛子师傅汽车证明，哎，证明汽车人库车工厂俱乐部给您提供的免费的5次惊喜。 是的， 好，那么互动方式哈，对对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意思就是神仙都想偷在客栈。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Hey Siri， 雾霾限号今天限单还是限双？ Hey Siri， 明天要暴雪，我要换防滑胎吗？ Hey Siri， 发动机有异响，我该怎么办？ 这些都已超出我目前能力范围，你还是去找上道吧。上去的上，道路的道，上道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新年福利到，即日起凭国一国二老旧机动车报废证明来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购奥迪全系任意车型，享厂家最高幅度支持政策，详情致电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Hello, 我是谁呀？还能听出来我的声音吗？ 想着说是吧，就怕不让你说。 对，也不让我介绍我是谁呀。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你是故意的，现在都把这个又美又漂亮的都改成风四娘都不是赛貂蝉了。 赛貂蝉一向都是又刁又难缠，你看咱板头都这么说的，对吧大掌柜？对， 刁蛮的刁，难缠的缠， 是吧？ 实际我们可不是这样 的。对，看见没有？ 啊，好好好，你对你长得这么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喽。 嗯，没错。哎呀，我的病明天就好了。 我的妈呀！行，好了，那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正题哈。这个想看我朋友圈没门儿，哎，这一位听友，我觉得他这个名字也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这一位听友呢说，一次去十渡的路上真的开锅了，一点折都没有。 嗯， 哎，也是在这个自驾游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算是一个紧急状况吧。我知道应该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也是一家人去旁边城市郊游，路上的这个车前盖就开锅了，真的是。我记得我爸当时的采取措施是麻的，是整那矿泉水儿，一个劲儿我也不知道往哪撒水的。 浇水箱先降温啊。 它属于是就跟咱们人发烧是物理降温，起到一定作用。 对对对， 但是它的作用不会特别强， 不会特别大， 不会特别大。 嗯，所以 我觉得这个 问葛子， 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别先急着灭车，因为水箱里边它开关压力大嘛，你要灭了车之后，那水它会从那个水箱盖往出顶，而这阵儿切记也别急着说把它打开。 对对，水箱盖千万不能打， 不能打开， 蒸汽压力非常大， 最好是 很多人被烫伤了。 怠速着车，着车靠风扇把那个温度先降下来。 对， 如果说风扇坏了的情况下，说风扇不转了，引起开锅了，这个只能是就跟你说的是说，那那矿泉水啊，先往水上浇，这么着先降温。 嗯嗯， 降温呢，然后过程比较长嘛，然后那个慢慢的拿块毛巾，湿毛巾， 对对对， 然后捂着那个水箱盖，慢慢一点一点， 一定要过 一点一点拧开，然后因为里边放气嘛的。 嗯， 这样， 因为水温比较高。 不说这个水箱盖儿啊，我被这个包子烫伤过。 包子 一笼刚出锅的包子，着急啊，着急去掀那锅盖儿，一掀锅盖儿，刚漏了一条缝的时候，啪，这个手就被这个蒸汽给喷着了。 对对对， 哎，当时就哎呦疼的我哎，所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吧？ 对，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发动机里边的这个水温， 嗯， 它的这个水温高了之后，它里边全都是热蒸汽， 热蒸汽， 它比蒸包子的那个气压要高很多 很多，对， 嗯， 所以说它容易就是说你有的人瞬间把它拧开了之后， 直接就喷了。对，那水就直接喷出来了， 很危险的，容易把会造成毁容。 嗯， 所以说这块一定要提醒听众们， 对对对， 注意。 然后还有刚才我注意到葛子师傅说这个，发动机这一块是不要着急灭车是吗？ 对， 在路边低速行驶到路边停下之后，让发动机 怠速着着，因为它那个一高温之后，电子扇要转的话呀， 嗯， 哎，这么着那个。降温， 它靠电子扇吹， 对， 吹到那个水箱，然后它去降温。因为咱们驾驶过程中，它有自然风的一个降温， 对， 和电子扇的双重降温。 嗯， 因为你停下来之后，它没有自然风的降温了，全凭咱们电子扇的降温。 嗯，那这个开锅的原因一般都是什么呢？ 水少。 节温器打不开了 啊！节温 器 温控器， 对，就是也叫节温器嘛， 也叫 对，因为它水一到那个温度一高之后，节温器啊，它一个阀儿打开之后，它是大循环了。如果说打不开的时候，小循环呀。 嗯 啊， 哦吼， 这就比较专业。 说了我也不懂，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咱们你这块怎么去应对？ 哎，所以就记着什么？你像我和这个雕这种女性司机而言，就记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只要慢速行驶到路边停下，然后不要立即灭车，让发动机怠速转动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这个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打开车前盖的时候也千万不要着急去开这个水箱阀。 对。 过一段时间，当你感觉到 温度降下来了之后，甭管是半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咱们耐着心子等。 咱们可以看看里边水温表， 对 水温表的温度提 降下去了之后，我们再拧开这个水温这个水阀去检查哈。 对， 所以哎，我们记住怎么去应对就可以了。 还是那什么呀，这个要是出行的话呀，提前应该检查一下车车子。 对对 对，这个 是 必要。 到咱们专业，比如像郑总拿那个车上，比如 就是全面检查吧。 对，做一个检查。 对对。 所以我刚还想说呢，这时候广告来了，咱去哪儿检查呢？正品汽车修理厂。 没问题，免费免费检查啊！ 真的， 免费免费检查。 我打断一下吧。哎，那个郑总地址在哪儿啊？说半天了。 地址在咱们房山区良乡安庄。 嗯， 安庄市场对面。 嗯，安庄 市场对面。 对 面， 所以说附近的朋友哈都可以去这个葛子那儿免费检测。除了免费检测的同时呢，今天咱们还送出了五次免费惊喜的名额。 对， 那到底几个这样的名额呢？咱们看郑总的心情哈，看我葛子师傅的心情了。 嗯， 所以咱们第二个名额已经产生了哈，刚才都已经念过了，是这个想看我朋友圈没门儿这位听众。 好， 哎，恭喜恭喜你， 感谢互动，感谢互动。 跟我们说这个他自己的车开锅了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当然了，郑总这其实还有一个小活动哈，也是因为广告时间一打，咱就说清楚了啊。郑总的正民汽车修理厂目前为止商业险满3000送全年的保养， 对，免费保养， 哎，全年 免 费保 养， 满3000， 我已经享受了啊，我有两辆车在享受着。 哎呀， 没问题。 大掌柜天天来炫富，昨天来炫他的大房车，今天又来炫我有两辆车。大掌柜，你到底有多少辆车呀？ 反正 比较多，不少。 我有自行车。 好了，不说了啊。那咱们这个正民汽车人的这个汽修厂的电话呢，就是6030-7770，6030-7770。刚才这个中五次惊喜的朋友哈，我也会稍后把这个电话私信发给您，直接打电话去领取就可以了。同时呢，商业险满3000全年免费保养，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如果您的车保险哎最近准备到期了，可以考虑一下哈。好，那又到了广告时间了，继续我们后台依然在为您开放，这个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门口洗车，就这个意思哈。咱们关注先偷客栈，来和我们分享你在自驾游当中发生的那些趣事儿也好，尴尬的事儿也好，或者说你有什么哎跟车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提问都可以哈。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也会选一个听众来进行话题的互动，但凡念了你的留言的都可以获得5次惊喜，不是普喜哈，是惊喜。 嗯， 没错。来，先头客栈后台等着你，进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未来拥有和拥有未来只有一步之遥，奥迪 A4 尊享零利率低首付金融购车方案，快速审批，祝您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情请垂询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0106137888。 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 现成邀烟酒类、食品类、日用百货类、礼品类等商家入座。 地址：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电话6035-6966。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

明天的事不能今天就说了吧？ 那就我不是，我是说这雕都冰成这样，再吃海鲜的不发呀，不上火呀？ 没说就好了。 没事，我替你吃了啊，雕别吃了啊。 哎呀，你 该 减减肥了， 你多喝热水，哎、你喝着呢。 喝海鲜粥啊。 也发也发，就他不能吃这些上火的。现在 你那意思就是海鲜只能你吃，他就不能吃了呗？ 我这不是替雕着想嘛，对吧？我不能让雕这个，你看他带病工作了，还更严重是吧？哎，所以你看这个今天呢，在我们先锋客栈的现场哈，有一个带病工作的雕，当然了，还有一个非常敬业的我。印记都说了，说雕这个感冒的声音有点异国风情，哪个国呀？萨瓦迪卡呀， 哎呦，泰国 啊，瞅着像，这肤色挺像的， 嗯， 要么就是印度啊，还是缅甸呢，我不知道。 哎呦，咱们说主题吧，啊， 好啦，说主题，这个在刚才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哈，大家都非常的积极，在这里也给大家念一个小段子，特别的好玩，说尽量在凌晨或者深夜的时候背着超级大包和帐篷潜伏出家属院，以避开同事如看猴般的好奇和领导对你卧病在床还背这么多古怪东西的疑惑，好吗？这这自驾游似的，这 一 请了个 病假，就是战友啊，这是战友啊。 嗯，请了个病假，完了跑出去自驾游了，然后还说了说，当然你要对门卫解释清楚，里面放的不是别人家的东西， 是自家东西。 嗯，你说为了趟自驾游容易吗？这也是发烧友了。 真是这个大包小包是吧？ 对， 多大车都得装满了， 没错没错。 嗯哼，你看这个，在这里我们有一位听众哈，也是向我们发出问题了。这个名字叫做上山若水， 老听众了。 哎，对，哎，有好多个叫上山若水的哈。我们这个听众说：“您好，最近我的车每次打着火之后，发动机都有砰砰的声音，行驶一阵之后呢就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刚才这个和葛子师傅还有这个大掌柜沟通的时候哈，也说了说这种问题不可能是发动机里面的， 肯定不会是。 正常来说不可能是发动机出的声音。 嗯，所以我也问过了哈，说这个咱们到底是发动机的声音还是排气的声音？有可能是排气的嘛？上山若水说我也不知道呀，说我们单位的职业司机告诉我，有可能是排气管里面有水。 嗯，这种不可能， 对，这几率很低。 对对对， 那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情况呢？ 砰砰的声音， 嗯，应该是排气系统的声音。 它如果是老车的那种那个化油器车，有可能会出现 砰砰的声音， 砰砰的声音。它油气混合比不好， 但是现在基本 上现在基本都是电喷 车没有了吧？ 对，国一国二的基本都很少了，车很少了。 嗯，上山若水现在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去进行车的检测哈，所以那个， 我觉得直接去。正 可以去咱们店里给免费检测一下， 免费检测哈， 对 对 对 对对。 那所以这样吧，既然人都去免费检测了，师傅 啊，就是把车洗了， 就是 咋的，就顺便洗了呗。行，送次洗车吧哈，这个五次 惊喜， 免费的惊喜直接送给你哈，上山若水。然后这个去洗车的时候一块儿，这个可以去进行免费的检测， 咱们及时给检测 检测一下，对 对 对。如果说你每天着车之后都发动机有这样严重的异响，一定要及时检测，因为有可能那里边你说缸体出的问题之后，到最后把那个气缸打坏之后， 对， 会大修， 对对对， 很高的一笔费用， 对对对， 嗯嗯嗯， 而且最好是 损失扩大， 对对对对对，抓紧时间赶紧去， 嗯， 啊，到郑总那儿免费给您。给您检测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好好好， 好， 这广告打的也太赤裸了。 这 广告 不是广告，这 个 真实的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开车过程中他忽略小毛病，当一旦出现问题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个 哎，这个是真事儿。你像我妈开车就有这毛病，小毛病攒一攒，攒一块儿修。哎，所以说这种情况是我们非常不良的一个习惯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嗯，你看这个广告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打了，印记都说了，说去酷酷的葛大哥那里去检查一下。 对， 好了，那直接这个上山若水，一会儿我会私信给你电话哈。当然了，这个我们节目里的其他所有的听众哈，如果说车想要进行免费检测的话，都可以直接去这个葛大哥，酷酷的葛大哥那里去进行免费的检测，电话是6030-7770。同时呢，在葛大哥那里上商业险，满3000全年免费保养。 嗯，对， 电话呢是6030-7770，6030-7770。好，那今天咱们的这个新闻客栈得关门了。 对呀、啊。 福利差不多就送到这儿了哈、留剩下的福利咱们等明天送。 嗯，明天有海鲜哦，海鲜吃的。 对，吃的这个貂就不吃了，我 看看就行了。 哎，看看就行了哈。 行，貂让着你。 好了 好了， 那这里是闲谈客栈，关门喽。 对，放一首歌给听众吧。 嗯，成啊。 对呀、 啊。最后我们来一首这个迪克牛仔的《光辉岁月》。 嗯， 好， 好， 迪克牛仔光辉。 好，祝大家每一天都是光辉岁月。 对，好嘞，拜拜。 一生要做多远的路程？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天地间人，我暂时高